就正如而家中共都想逼走香港人去移民一样，是 但是他在处理刘晓波的问题上面他有踌躇， 嗯， 就特别因为他拿了这个的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更加放不到出来， 嗯， 即是从他个人角度讲，究竟你是帮了他还害了他？你最初搞了个零八宪章，即使你的动员能力这么大，是吧，是不合理的，判了你十一年。但我估计如果他不拿诺贝尔和平奖的话，对个人来讲，不是对整个中国民主运动，对我们的觉醒来讲，他是想住可能两三年就焗他走的啦。 嗯， 因为你讲那样东西他成为了两难嘛，就是说喂 你不放他走留，即是留在这里他是受舆论压力，但问题放他走他变成第二个达赖。 你留他在这里会变成一个图腾。会变成一个图腾。你继续困住那个监狱里面，你变成一个图腾。你一送他走，用回你以前老江的策略，就是冇眼屎干净嘛，知道你冇土地冇人民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根本你一啲影响力都冇。送走你最好快走。这个不嬲佢嘅策略嚟㗎嘛，今次就係你佢面对两难啦。左又唔得右又唔得。係咪有病又唔敢公布，係咪一系就學你话斋冚到尾又唔得。咁咪中间囉。 而家 最衰嗰个方法你就用咗条真係。 而家刘晓波呢，其实对于中共嚟讲正正有个危机，就係，是，其实佢係会成为一个即係民主嘅殉教者。 係啊， 佢係会殉咗教，即係当佢殉咗教嘅话呢， 耶稣啊。 係啊， 耶稣啊，佢係。 即係呢个係你，我觉得对于佢嚟讲好大镬啦。 喂，呢，這个影响係无远佛界。 係。 係咪你諗下，我哋用嗰，那个即係北韩嗰个美国仔。那個例子你一比喻就知道， 啊， 你老公這次大鑊到暈，我告訴你， 嗯，好，我們時間差不多，我們轉頭回來。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eanut.com